所以 就你觉得说就 你觉得应该是按歌词来分是吗？ 对，我觉得怎么样零花也应该多分一点，就是按照这个就是卖力的 六比四七比三 那他们俩真的是五五分的。 是， 不过也真的是因为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这个特点哈，反而让凤凰传奇更加深入人心，也让大家更加记得住一些。 是，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上哎你觉得好听的合唱歌曲，也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也是一辆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打开手机里的唱吧软件，然后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了。 是，同时你也可以打开微信当中搜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然后就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跟我们实时互动。 是的， 何日君再来，老朋友好久不见了，他说背景音乐好有立体感啊，今天给大家奉上的歌曲更加有立体感，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你印象最深的一首合唱歌曲是什么。今天我们的编辑很有心，给我们取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名字，叫奇妙的合唱因子。 好文艺， 加入了合唱的部分，好像这首歌也变得灵动了起来。 是， 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是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这里是每天下午十八点钟和您相约在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今天之所以定这样的主题呢，是因为最近有一对好闺蜜他们合作发行了一首歌曲。 是， 那可能在我们介绍之前大家真的不太知道他们两个人， 感觉这两个人完全不可能有关系。 我特别想问一下，在男生的眼中你们会觉得说女孩子之间的友谊是什么样的？你们会相信我们真的是塑料姐妹花吗？ 我觉得就是塑料姐妹花。 就所有的都塑料姐妹花吗？ 就是见面都是保持微笑，然后特别好， 不 相说别人的八卦。 我们不会见面保持微笑，我们就说哦，你今天的口红颜色好好看啊，你也是啊，你又变瘦了。 那这就是塑料姐妹花。 但是还有一类是真的是，你怎么又胖了？你手里拿着零食，你管不管你自己啊？ 真姐妹鉴定无误。 对，所以这两个人呢，可能就是真姐妹的这一卦，因为他们两个其实先介绍一下吧哈。阿四和郭采洁， 是 一个人民广场吃炸鸡的阿四，另外的是台湾小清新的郭采洁。 是， 所以两个人一个像树荫，一个像雨水一样，很难去想象他们两个交汇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一个是在上海写着歌弹着琴，一个是在台北这样非常轻松的吟唱，非常有诗意的来演唱歌曲。其实他们俩在网络上就已经默默钟情对方好久，因为有了微博，所以大家就可能会因为微博而喜欢上一个人。他们俩其实也是这样的，阿四和郭采洁终于在现实之中同框了，一起走进录音室录下了接下来大家将要听到这首歌曲。 嗯，因为其实阿四之前也有过一些合唱的作品，非常的广为大家流传，比如说像林宥嘉合唱的那首《致姗姗来迟的你》，而今天他的这首歌的名字依然非常的长，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这是写给闺蜜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阿四和郭采洁一对闺蜜组合的新歌。 马线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的出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被我数星星， 难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个真心，谁懂你。 虽然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来自好闺蜜的一首合唱歌曲《世界上另一个我》，阿紫和郭采洁的一首合作作品， 是 我感觉特别的小清新哈， 非常俏皮而又深情的歌词。 哦，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 中，清新 boy 说， 对，很可爱。 他就是他们清新家族的歌曲， 嗯，很清新，听起来。 是 阿紫好像又一次用这种非常俏皮而深情的歌词串起这种旋律，来捕捉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细节。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同一个人写出来的歌，所以总觉得下一句就要唱我在人民广场吃这 炸 鸡 的味道已经飘过来了， 对，很像啊，还是有点 像。阿四这两年确实知名度很高，他也在各地去办巡演，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说郭采洁也是歌手出道。最早的时候他在台湾是演偶像剧， 我听过他一首歌 叫什么， 是那个爱情公寓的主题曲， 对， 我的未来是， 对，我的未来是要 我做 主。其实他有很多就是给偶像剧相伴生的，自己其实也是发行过五张录音室专辑， 是 算是还蛮资深的一个歌手了。 对， 感觉两个人非常适合唱合唱歌曲，因为他跟阿四的嗓音差异非常大，所以听起来你会完全的能够分清楚谁是谁。 其实我对郭采洁的印象还停留在《小时代》里那种高冷女王的气质，然后到这首歌里变得这么俏皮，就觉得真是充满新意啊！ 你可以去听听他以前的五张专辑，一张比一张可爱。 其实是走这种风格的，他的歌路就是这样。 嗯，这首歌叫做《世界上另一个我》，如果这个世界上也存在另一个你，那你希望他是你的哪一位朋友呢？也可以把这首歌曲发送给他哈。 嗯， 新出的一首单曲，也是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和大家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哪一首合唱歌曲？我们今天有很多唱吧红人准备了自己的作品来应战，那我们就进入魔音手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手。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这是一档北京青年广播主播的在我们的平台上为广大热爱唱歌的年轻人提供平台的节目。 是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音乐爱好者来节目当中做小型的 live 分享自己的音乐生活，同时也会有很多我们在网络上的唱歌非常棒的人他们的一些视频作品的一些分享哈。 嗯， 在这里呢也要诚邀大家再一次加入我们活力酒吧的大家庭，来到我们正在唱吧直播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哪首歌曲合唱歌曲是你比较喜欢的？刚刚其实有聊到阿四的一首新歌《世界上另一个我》，我们有聊到说他之前跟林宥嘉出过《致姗姗来迟的你》。 对， 你有翻唱过吗？在 KTV 当中 没有，不敢尝试。 就哎，这首歌感觉不是很难哈。 对，林宥嘉和阿四合唱的一首《山至姗姗来迟的你》，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是来自我们唱吧红人陈 Ugly Man 的一个版本，来听一听。 嗯，我们先来听听看唱吧红人的这个版本《至姗姗来迟的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间擦肩而过。 并没有觉得孤单，黄一人份的戒烟，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 现在与我相遇的好像马不停蹄， 所以当我 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哇哦，两个人在画面当中也制作得非常的精心哈。 是， 如果您正在北京的某个街巷路口开车，听到这样的旋律的话，会觉得哎，怎么跟我以前听到的版本不一样。这是我们的网络红人来演唱的歌曲《至姗姗来迟的你》。 是的，这首歌是收录在阿四整整一年前2016年的10月25号发行的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当中。在2014年的时候，林宥嘉在他的上海演唱会上翻唱了阿四的成名曲《我在人民广场迟 炸鸡。之后林宥嘉和阿肆他们就在音乐节上碰面，两个人呢因为理念的相同，惺惺相惜，就促成了这次这首歌的演唱啊。 嗯，不过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台北哈，两个人为了这一次合作确实也都做出了蛮大的牺牲， 是 通过不同的这个录音间录制完了之后，再由录音师统一进行合成， 隔空录音。 对，不过最后推出了这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确实在榜单上的成绩，包括大家的传唱度也都是非常不错的。 是， 《致姗姗来迟的你》，这也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来自我们网络红人的合唱歌曲。另外，想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啊，当然也要提示一下了。正在我们活力982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比较喜欢刚刚 Ugly Man 的这一部作品的话，可以扣一波一，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支持。我们现在要推出的是二号选手，叫 二号， 对 TJJ， 他们带来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单人演唱的作品，不过他们是以三个人来演唱的方式呈现了。 是，这首歌呢是我们阿妹张惠妹的歌曲，叫做《维多利亚的秘密》，一听名字就是一首很 sexy 的歌曲啊。 嗯，这其实是当时曹格哈，给 谱曲的歌曲， 对，给张惠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这也是一个双关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叫维多利亚的女人自己向往爱情的故事。我们先来听听看，来自唱吧红人 TJJ 三个人共同的演绎，哇哦，高颜值哦。 舍不舍得睡觉，谁的唇能变成我的吻，能清楚感觉到他的体温，准不准一整天不出门睡觉。微笑更 like 他的笑，谁的唇能变成我的吻，能清楚感觉到他的体温，准不准一整天不出门睡觉，不到拥抱，想听到他胸口的心跳，太阳下他的汗什么味道，才敢粗心啊，渴望的心意究竟落在哪里，谁的唇能变成我的吻，能亲手感觉到他的体温，准不准一整天不出门睡觉，不到拥抱，想听到他胸口的心跳，太阳下他 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网络红人三个人一起带来的《维多利亚的秘密》，感觉这三个人都非常的有超模的气质啊！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你中央戏剧学院的隔壁吗？ 是，没错。 其实这首歌曲描述的就是一个女人对爱情的向往，所以三位选手还真的表现得蛮不错的， 很有那种释放的感觉。 对，而且他们也不是完全按照阿妹的调子来唱，包括在这个高音的部分，其实有一些适合自己声线的小改编。 是， 如果大家比较喜欢 TJJ 组合带来的《维多利亚的秘密》的话，扣一波二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当中。 嗯，接下来呢， 要画风一变，来到了一首伤感的歌曲，是陶喆和关诗敏合唱的歌曲，叫做《好好说再见》。当然了，今天听到的版本也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 Moi 刘悦的这样一个版本。这首《好好说再见》我很多年前就听过，然后就觉得听完之后真是， 我也很喜欢， 根本不能好好说再见。 就是你听的时候，它不是那种会用很伤感很低的那种音域来控制你， 但是你会 还是蛮清新蛮俏皮的， 是 对，但是唱到你心里的那个感觉就有点不太让你觉得说，提到再见这个字眼你就会不由得鼻子一酸。 是，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是由我们的网络红人梦刘悦带来的好好说再见，这也是翻唱自陶喆还有关诗敏的作品。 嗨， 来听听看两个人共同带来的一首演绎好好说再见。这是两个人共同带来的一首好好说再见，我们的唱吧红人的作品。 我爱过你笑的脸庞，我爱过你心的善良，这些年有你的时光，把我的孤独都照亮。我记得你说过的，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 还试过连年少轻狂， 当情太深而言太长， 你离开我的世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好听好听，好好说再见，来自猫与刘月和他的朋友合唱的一首一个版本啊。 他们俩诠释的真的很棒，我觉得丝毫也不亚于陶喆跟关诗敏的这个版本。 他们俩一定不是情侣。 为什么？ 因为唱的那么甜蜜。 好好说再见，没有唱出来离别的伤感哈，但是歌词每一句都非常的打心。 对， 其实这首歌曲主要描述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跟曾经爱过的人说再见。 没错。 但是曾经相爱过，在离别的那一刻，可能很多人真的是到最后闹得很不好看。 我做不到。 关诗敏其实当时年纪很小，可能还不太懂得跟爱人说再见的那种伤感，所以在录制的时候他可能就不是很好的能够把这个感觉表现出来。 是， 所以陶喆就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人或者事物让你自己特别不舍的？就关诗敏说自己曾经养过一只小狗，但是当那个小狗离世的时候就觉得真的还蛮想念的。 所以陶喆唱的时候，或者说这首歌表达的是男女双方的不舍，然后关诗敏唱的时候心里想着我的只小狗。 对，就陶喆讲的是我不舍我的女朋友，关诗敏说我很不舍我的小狗，但都是要好好说再见了。 是， 可能在当下没有办法对这个人好好说再见，但是隔了很久之后，你也会想要好好的跟他说一句再见，不管能不能够再见。哎呦，已经跟你说哭了吗？这是 没错。 如果大家比较喜欢猫刘月的这一首好好说再见的合唱歌曲，大家可以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当中扣一波三，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三对组合哪一对获得的支持率更高。这也是今天挑战新歌声为大家选送的三位来自网络上的红人的翻唱歌曲。 是，接下来呢，我们有一支优质 MV 来送给大家。这支 MV 呢，就不是男女的情歌对唱，是一对好朋友来自何洁和苏醒合唱的 Stand Up Again。 对，这两个人最近合作的动作频频不断哈。 对， 特别是两个人前一段时间还一起上了一个网络综艺叫做吐槽日大会。对，吐槽大会，好像 就朋友之间， 对，朋友之间互相吐槽。所以感觉苏醒最近真的是画风突变，他不断的在节目当中强调自己物美价廉。 是在暗示什么？大家快找他上节目啊。 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音乐人啊，包括他跟何洁一起做的这一首歌曲，从歌曲的名字当中其实可以看出，两个人可能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歌唱界当中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希望重新站起来， 通过这首歌 希望重新让大家认识到他们。 是， 我们来听听看这一支 MV。 这是来自何洁和苏醒共同演绎的一首作品 Stand Up Again。 这支 MV 也是很有巧思拍摄的画面，希望大家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982魔力工厂，或者我们正在唱吧的直播平台活力982来观看视频画面。 为我点亮多希望，最初的地方那不与朝 全的扔掉，保护散后孤单，前行承受了多少不满，心思会复燃。有个声音说再坚持到不言是偏执，要证明一切不完。可我那别山不放肆呼喊 When I fight， 就算遍体鳞伤照样不退让。 When I try， 就算举步维艰不停去冒险。 When I cry， 即使疲惫但不倦怠，从现在用我的样子去恳求爱。 This is what I write this time just give me the mic。 就像出每段日记，理想还有那些志气，是名是利是我是你是需要和过去的自己分开了才有环境的债，又看见了爱。 Now this is how I live my life。 成功像条隧道，前路被黑暗围绕，看不到周围是怒目还是微笑，默默无闻的陪跑，不堪重负的溃逃，多少心力交瘁的梦在呼啸声中破碎掉。 But I will stand up again， 再次起身面对道别和离分，时常孤独的体温。No longer I need direction, just listen. No longer I need protection. Got a mission. 这是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算或惶惶，亏欠又自取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孤独的信念多少人还找不到，背负了重量命途已经逃不掉，许过大道的绝不会乞讨，纵使失去了依靠也绝不会乞讨，每一秒都祈祷不忘初心年少。 365天，我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依然为您输出好音乐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有故事的这首歌曲啊，这是来自袁娅维还有邓谷的一首合唱歌曲，叫做 Dear Friend。 对，是一首老歌。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了很多有友情有爱情，而这首依旧是一首友情的歌曲。这首老歌呢是袁娅维二度推出的经典翻唱，做一首旋律优美而又充满着那种怅然若失情绪的经典歌曲，打动人心却不俗于滥情，恰到好处的触碰到你埋于内心的柔软部分。 这是一次男女合唱版的 Dear Friend， 这也是 TIAZ 翻唱了《问情》，使用了18个人现场同时录制之后的又一次创新的尝试哈。大家可以从这首歌当中听到非常干净的钢琴伴奏，还有 TIA 特别内敛但是又特别细腻的嗓音，以及邓谷沙哑却蕴藏着爆发力的声音，一起来听听看 Dear Friend。 再一年看着世界变迁，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 Friend 有很多人都翻唱过，包括像顺子，但是很多人呢拿出来的都是单人的版本， 是， 而这一次双人合唱的版本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惊喜。伴着这首 Dear Friend， 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拜拜。